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日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咁就天王诞嘅后一日补假，都系同香港冇关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咁我开始讲一啲附文先啦。铁道作家横剑浩仪咁就喺1月19日就心脏病发就离世，就享年62岁。对于铁宅来讲，他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是第一位全日本所有的火车站都落过去，第一位他是，他创下了一个纪录的。他也跟出版社合作，就以他做主角的画了几部画了铁子之类的漫画，跟着动画化的。因为他动画化的时候，他配横剑的声优就是桂山修之，桂山也在他的 X 那里出了悼念文。 这套作品呢是我第一次知道的铁子这个名字即系存在，就系呢套作品。即之前我知道有啲铁道迷，差啲讲错嘢，即系 铁捻啊，铁啲铁胶啊， 铁胶啊，即系之前一路都就系知话，但系后屘先听到咗一个咁好听嘅名字叫铁子，就系因为呢套作品嘅咁样啦。 虽然佢好后生，但系其实之后离开佢嘅人系就唔意外，因为佢呢几年身体系几差嘅。佢旧年中谷线佢有几个车站结束，同埋旧年有几有条线又关咗嘛，吓记唔出咩名字就唔讲啦。咁咧人哋条废线之前你梗系走去潮下城噶啦，咁佢又去嘅。当时睇佢嗰个介绍 X 嗰度报告咧，就讲到咧就咩，每行一日之后咧就基本上都死下死下嘅。即系去到嘅就咩，佢随我随时我大家都惊佢就咩，佢随时顶唔顺就死喺火车上面。结果作为铁子最后心愿就系死喺旅途上面，佢就冇啦。咁就祝佢安息啦，60岁生日，其实好后生。好啦，跟住动画一啲新番消息啦，又系啲一睇个名字就唔想睇嘅，唔想睇嘅动画。 放心，呢次啱。 身为暗杀者的我，明显比勇者还强。我屌你老母，依个名字都讲出口嘅，真系你要死啦！ 即系好明显地话俾你听，我就是他妈的次字轻改，即系完全系嗰啲烂大街到冇得再烂大街嗰种嘅次字轻改。 咪最捻嘅就系，即系有时唔系话。你唔好个名咁样老咁样离谱得唔得？再你睇个名字就知道唔方好睇嘅，你都动画化，唔通你真冇其他动画可以讲，冇其他轻小说可以动画化？ 系你唔明嗰样嘢？呢啲叫名类放喺度嘅，把讲明唔算整蛊，即系佢讲到明你听，我就喺呢啲次次轻改嚟噶啦。你中意睇嘅嘢，有人中意睇嘅，再重申一次，即系等于我记得好多之前我哋讲过几次噶啦，手机合开开始讲嘅就系、是、有啲作品就他妈的就系俾人放松冇脑用嘅。你就唔好同佢深究啲乜嘢啦，即係睇嗰啲爽嘅桥段，睇埋啲女係咁多㗎啦，唔好再对佢有咩要求，係有啲咁嘅作品存在㗎嘛，即係呢部佢係咁样嘅作品，鍾意嘅自己去睇啦咁样啦。 唉，我睇见就係、是、一听个名字唔好嗱。 所以话名女囉。 咪囉，就有一个重者原者上吊。 讲明唔算整蛊。 啱。 咁嗱，跟住两铺呢就好啲嘅。 好啲，起码个名字比较似样啲啦。 首先就是现在的轻小说基本上都是接近清一色，都是异世界乜异世界乜乜，就不是转生就是乜嘢的嘛。少数地曾几何时轻小说其实是一堆校园恋爱喜剧后宫番这样的东西的嘛，现在不见晒了。这套是少数仲现在仲存活的东西的人是要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数目太少，而家反而变得好稀有。 唔系点解白犬女主角咁受欢迎？就系、是、佢难得地喺个年代仲有依类咁嘅作品啊嘛。 咁又唔止，白犬女主角有另外自己有玩嘅，不过呢个算系比较正统少少嘅作品啦。咁啊， 扮朱丽水樽女的千岁同学个名字正常啲。 系啊，而且个反应都唔错嘅，即系讲紧原作轻小说啦。咁佢而家动画化，咁应该系可以睇下嘅。尤其是佢系之前都有攞奖噶，佢之前2021、2022年这本轻小说真厉害，所以系有唔少人期待嘅。咁啊，睇下佢就成点啦吓，应该唔会沉足动画化啩。 咁另一套咧就 都系恋爱，都系轻小说，不过就唔走校园喜剧啦，即系唔系校园后宫喜剧， 有少科幻味道嘅《复制品的我也会谈恋爱》。女主角是一个人的复制品，总之咩那个人有啲咩唔想做嘅话咧，就跟复制品嚟顶档。但系点知复制品就谈恋爱啦，咁嘅剧情啦。 以我嘅认知中，其实好少作品会提到呢样嘢。嗱，我先讲我睇科幻唔睇得唔多，可能纯粹系我见识少啫。但系好似喺 A C C 入边又真系冇个咁样嘅题目噶。 几有意思，几有意思咯。因为 可以有好多玩法咯。 系咯，因为通常就双生，依其实就变种双生子，系变种双生子桥咯。 咁又有少少唔同嘅，双生子咧，你两个系对等噶嘛，但系复制人本身就系低人一等噶嘛， 即系我咁样讲，应该唔会有人有异议啦吓。即系你本身嘅存在就系攞嚟俾佢替代用嘅，因为呢种乜嘢可以有好多嘅发挥空间，然后仲要加埋恋爱元素，系可以好好玩嘅，所以值得留意一下嘅。 好啦，跟住讲下游戏啦。咁讲下我最爱嘅黑旋，唔系黑旋风， 黑旋风忍者慧敏， 刺客教条。咁咧，今次话明啦，唔会延期嘅。 咁啊，又系财报啦，呢期都系财报季噶啦。咁啊，财报入边有讲到两样嘢，第一唔会再延期啦，已经完成咗噶啦，接近。咁呢个就废话嚟嘅，我都相信佢其实神早完成咗噶啦。问题就系佢入边讲到一样嘢咧，就依然系嗰样，我重申一次。好睇財報習慣嗰個位要記住一樣嘢，喺財報入面通常會盡力講到非常之好，報喜不報憂嘅。只要喺冇隱瞞、冇説謊嘅前提之下，佢會盡量講到好好，去提高嗰啲股東信心。咁佢今次講嘅係點講呢？哦，我哋嘅預購量咧已經有300,000份，我相信呢個數係真嘅。如果係假嘅，會證監會嗰啲會查究佢嘅。然後佢就話奧德賽嘅首日玩家数目系40-50万，嗱，我肯定佢有相对应另一个数字嘅，但系点解佢公布嗰个咧，而系公布呢个咧？因为预约咗唔代表第一日就开，你搞清楚一样嘢先。所以咧，其实佢话而家预约咗30万份，咁我哋第二好卖嗰只，佢唔敢攞最好卖嗰只出嚟啊，第二好卖嗰只都系40-50万首日玩家数啫，所以咧我哋系。个反应系相当地唔错嘅，如何那样，即都系嗰句，丑妇终须见家翁。到开售嗰日，你就知咩事啦。点解呢？因为以我所记忆中，奥德赛嘅预约数目应该系80,000个数嚟嘅。佢只系有好多人预约咗，但系唔系第一日就开啫。 直接啲讲就系佢尝试将通常会比较大嘅预约数同通常嚟讲会比较少嘅首日玩家数挂钩咗起嚟，去做个唔公平嘅，唔系 Apple to Apple 嘅比较。 咁先唔讲呢样，另一样误导性嘅嘢就系喺个财报入边，佢就再另外又提到，哦，我哋奥德赛咧买咗40,000份，即系有咩再一次暗示到好似同奥德赛差唔多，但系嗱，先讲啱踢爆咗佢第一次噶啦，然后佢呢个再暗示就系将会买到好似奥德赛咁多，咁啊两样，第一，奥德赛买咗40,000份入边有好 Q 多系1蚊定5蚊美金卖出去嘅。大家都知道 Ubisoft 啲嘢係時間一到咧就會跌價跌價再跌價啊嘛，係好少玩家係正價買嘅。咁奧德賽第一個月嘅銷量只係得350,000隻啫，睇下你係咪只係啦嚇，睇唔睇啊？咁第一年我記得好似1,000,000隻，後面有3,000,000隻，其實都係特價特價再特價，特到市低。我記得有一次有1美金定5美金定21、2、3、4，我唔記得邊個數啊，總之係個位數嘅美金嘅，好撚命平，我跌咗喺暗仔啊！嗰陣時我爭啲買咗嘅位，所以我好記得。所以佢呢度啲數全部煲水煲出嚟嘅。如果你以為佢可以賣到4,000,000隻咧，你就很傻很天真，即係。咁啊，当然啦，财报系咁样玩嘅，喺唔讲大话嘅大前提之下，讲到暗示到好似好好咁。如果你傻傻地相信咗咧，咁我恭喜你咯，睇佢咯，到时你咪见真章咯。即系我真心唔睇好佢可以买到几多。不过喺 Ubisoft 不断降价大前提之下，应该都可以买到唔少嘅。我估佢第一个月100,000+应该都有嘅。 点都即系难时都有三根钉，我都同埋就系、是，跳有一句。佢依只机佢冇人买，佢蚀几关我卵事咩？ 100,000-200,000佢都要蚀到扑街啊！其实 关我卵事。 我大家都系睇佢扑街，特食定花生等睇戏嘅啫。 扑街啫嘛，好啦。 呢个就我哋之前好都几耐，好似年几两年前嘅花生嚟噶啦。 唔记得咗，我都唔记得咗。你睇翻新闻，攞翻出嚟我先知吓呢单嘢，我有讲过咩？咁耐 有呢个系Dark and Dark 啊，间公司系一个成员喺 Lexus 入边走出嚟嘅，去成立公司去搞游戏，咁本来就冇乜嘢嘅，咁但系佢出到嚟之后 ，Lexus 就会话佢偷佢资料，用佢之前开发个案入边嘅资料，仲要可以驱动到警方去直接上门拉人封艇，有啲隻手遮天嘅意味。咁因为正常嚟讲，喂，大不了都系侵犯版权啫，全部都民事我哋个大佬，你警方上去拉人封顶、啊，你知韩国嗰啲嘢官商勾结系严重过香港好多噶，咁啊， 韩国从来都唔系文明国家，都唔系咗呢个叫做咩？我用文虽然文明国家嘅，但系，啲司法啲嘢 就淡少啦。咁啊，而家因为法院就判啦，唔可以叫边个赢嘅，赢一半咯，各自就系、是，首先判就系判间公司冇侵犯版权。 咁但係就话佢攞咗佢嘅商业机密，咁啊打半咯，咁啊要赔85亿won，85亿won就几钱咯？即系自己计啦，自己计啦，我唔识计，应该唔系好大数嘅啫。 呢镬唔整计， 即系以小公司嚟讲唔系好大数啦。我记得应该几千万左右。咁即系以小公司嚟先咧就好大数啊，但系对 Lexon 嚟讲就系牙牙都唔够噶啦，志在搞鸠佢嘅啫。你知韩仔噶啦吓，咁样哦算啦，唔紧要， 冇人理佢。 但另一单都系法庭判决，咁啊更加又系一个赢咗但系好似冇赢嘅嘢，唔系最近嗰单嚟噶，有啲早之前嗰单，另一单。只 game 叫口袋妖怪复刻，睇名就知碰瓷党嚟噶啦。 咁呢就 咁啊， 当然啊 ，Pokemon 一定告鸠佢噶啦。 我觉得老任告定 Pokemon 告，是但咯。 Pokemon 告，日本 Pokemon 公司告呢啲嘢，因为 Pokemon 噶嘛，呢个版权系。 唔系，系上海 Pokemon 公司，佢嗰边有成立，有成立分公司，几乎就系做打官司，可能会有做啲代理嘅嘢嘅，但系总之呢度入边就最终就判系老任胜诉嘅。我叫老任啦，大家明白就得噶啦。最终系老任胜诉嘅，赔咗1亿赢仔，系即系好似好多啦吓。但系对间公司嚟讲咧，以佢嘅营业额嚟讲咧，赔1亿即系赚晒，除弊有精。但系虽然只 game 就因为咁而下咗落咗架噶啦已经，但系咁多年嚟佢赚咗咁卵多钱，佢有2015年开始营运，去到2021年俾人告嗰阵时先落架嘅，即系你中间赚咗咁多钱。早就赚晒啦，1亿攞去啦，分翻红俾你啫，即系先唱炒股票咁个咯。所以系啊，理论上系老任赢咗啊，但系对方赢得仲多咯，只能咁样讲咯。系冇冇噶，即系赢到已经算系咁啦。中国嚟嗰度。 好啦，嗱咁讲下，既然讲下任天堂啦， 继续到系老任啦。 首先咧就香港宣布咗，就5月会香港搞任天Switch 2嘅试玩会，实际时间未定，但系咧就地点就决定咗啦，就会展。 除了会展都没地方放的啦，你要明白，你要放咁上下人，有咁上下梯幕好好睇睇先得噶嘛。即系呢个系面子问题嚟噶， 唔系面都唔使面子问题啦。讲真，你摆 Switch 二嘅话，摆 Switch 二出嚟试玩，边个场都爆噶啦。 唔系话唔通叫你去亚博会搞啊？ 唔系日本啊，去幕张9月11号3个馆搭摆档啊，啲人话哇，你摆几多部机啊？谂住摆几部机先试玩先够啊！ 系当嘉年华咁搞嘅啫嘛，好明显就系。 嗱咁嘅情况嘅话咧，即系如果你而家搞咁大试玩会嘅话咧，应该就会喺年中之前出嘅，即系咁可即系可能咧五六月出噶啦部机。而家咁大宣传嘅话，唔会等好耐。 应该就好够货咯，咁啊。 佢储货啫嘛。 系而家依刻已经系有唔少货喺度噶啦，已经仲有单嘢系大陆嗰边嘅，就我唔知道真定假，总之我看图书故事嘅啫。咁啊，有人流出就话佢现在就可以买一部 Shift 2俾你。当然啦，就机因为未够钟冇 server， 所以系特机都打唔到嘅。但系你只系有部完整行一喐嘅 Shift 2，索价300万，因为个价钱太高啦，所以我相信系真嘅。 还就得， 如果 还我就会同你比，还我就考虑下。黐线冇 game， 唔系即系想买纯粹威啫嘛，即系买部机出嚟，就系当你开部机出嚟播片拍片上网嘅话咧，即刻俾个老咁告。咁啲多安全， 唔系你又搞出样嘢啦。主要要买嘅，好明显就系厂商，即系咧当年好记得嘅，PlayStation 一发卖嗰阵系炒到飞天噶嘛，系用几皮嘢买咗部翻嚟，然后拆咗佢，即刻开始开发佢嘅配件。如果你可以早2-3个月攞到部机，可以早2-3个月拆咗佢，然后即刻开发，喺发售嗰阵时就已经有配件卖紧，你做独家串生意。赚紧到你笑啦，嗰30万。 不过问题就系佢而家情况系，所有佢公开就基本上佢公开嘅格式，其实啲厂攞晒噶啦。呢个年头， 你攞到格式啫，有啲有好多嘢唔系特登收埋，即系可能你要真系砌咗上去，你先知道 work 唔 work 噶嘛。你有部实机喺度，你拆开佢睇到有部嘢系点样，跟住试咗你件产品冇问题，出到街呢、这个利益。绝对唔止30万，只有佢哋先会肯俾呢个嘅价钱嘅啫。普通玩家、炫富啊、石油王嗰啲系唔会咁样做嘅，即系主要系咁样做啦。即系等于当年都系咁样噶啦。当年为咗要佢哋偷跑，系用几倍价钱买翻嚟噶，因为佢会提早几日铺货噶嘛。你要提早个几日啦，都要几倍价钱啦，更加何况而家咯，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咁啊，都继续系老任老任。今个礼拜好捻多消息。 咁咧， 咁啊，佢系 台湾卒于有任天堂公司，任天堂咧。以前咧就一直以来佢公司咧就香港加台湾嘅， 系有香港嘅老任子公司，然后台湾只有代理，即系当年香港都系万顺啊，定系死唔记得添， 算啦，嗰度都收咗皮啦，反正台湾嗰边咧就依然系保持住用代理呢样嘢，但系个代理大一向都好怨声载道嘅。香港咧就调翻转，虽然有子公司，大间子公司咧就唔太香港，唔算冇嘅，都会照顾本地嘅，但系好明显佢系照顾台湾嗰边比较多，好明显佢就插旗插旗喺香港，然后负责成个大中华做嘅嘢， 繁荣区咯，繁中区咯，所谓繁中区嘅子公司咯。咁而家终于开喺入台湾，再开台湾任天堂股份有限公司，咁终于开咗啦，总算有台湾嘅任天堂啦。虽然仍然有啲傻閪喺度讲话，点解叫台湾任天堂？又话嗰啲政治正确嘢就唔讲啦，嗰类嘢啊，又总之又一定有嘢抱怨嘅。但我有任天堂咪算咯，有人开公司俾你。 咁啊，多少都有啲象征意义嘅，因为以前系讲紧香港开一嚿就成个大中华覆盖晒噶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好明显就香港就会变成真系货香港的了。我有咁嘅预感，大中华嗰边会直接去咗台湾。因为之前在香港都好啦，其实都已经好唔香港噶啦。咁而家就更加可能个重心会移咗去台湾嗰边、本来就已经喺嗰边噶啦。其实人喺香港，但系主要就搞紧台湾嗰边嘅嘢，而家就冇咁间接，系咁啦。咁啊，都预咗噶啦，大家咧都呢几年呢两三年都听埋唔少啲咁嘅新闻噶啦。 嗱，跟住咧就系啲就嚟收皮嘅嘢啦，因为旧书就嚟停啦，咁咧就开始啲各种古灵精怪嘢收啦。先唔计信用卡啦，信用卡嗰个就唔关注收皮事嚟嘅。 先讲老任券先啦。 咁咧供应系德政之一嚟嘅，就系1万 yen 即系9980啦，就买两就可以买两只 game 嗰个老任券咧。任天堂公布咗话，嗱老任券只限 Sweet game，Sweet 二 game 唔得嘅，你班契弟唔好等 Sweet 二出啊。 系 Sweet 二专用。即是他的讲法应该是如果是 Sweet 2同 Sweet 1共同的 Sophia, 你依然可以买的。 但专用机就不得。 是啦。咁我估佢是日后再出个 Sweet 2用的券可能成几加价啦。虽然加完都是抵的，即除非佢加太多啦。因为喂你9800 yen, 你就可以买两只 game, 而你是可以怼爆佢整两只7000 yen 的 game 的。咁就赚撚晒㗎喇。 咪所有人都讲㗎啦。你一隻當時點啲人點樣最好賣就咩？當王國之類出咗時，大家大佬有一隻王國之類，跟住隨便搭一隻 game 就已經14000 yen 啦。抵到爛嘅呢個段係差唔多叫做咩？直情特隻，同埋就係任天堂遊戲係冇一減價嘅空間嘅， 幾乎唔減啦。 係啊，一來就係獨一佢獨家村，二來就係佢遊戲好硬淨，二手冇人放二手嘅。你幾時見過有二手嘅 Mario Kart？ 有实体有，但系个价钱好坚挺咯。其他二手 game 咧，系讲紧系跌剩一半起跳，跌剩一成都唔出奇噶嘛。 但老 友 game 基本上系卡住，卡住七八成噶佢。 非常坚挺个价钱，所以应该就系纯粹，只不过系话下个世代嗰啲嘢，我要加价了，两个唔可以俾你共通了，就 系 咁多咯。 系啦，咁同样唔可以共通就系、是你 online store 买嗰啲买 game， 咁佢送啲金币俾你，即系拣个积分啦。 返点咯、啊，你当系咯。 咁积分就话到明噶，三月未截止噶啦，睇佢衰样就会有新嘅积分系统。 三月截止派发 系啦， 咁啊，本身佢会有一年嘅有效期啊嘛，咁你三月之后，我估佢三月新机出嗰阵时候，就你会见到有新嘅。系统噶啦， 有新系统咯， 因为呢啲算系 pawn 嚟嘅啫嘛，日本好中意玩 pawn 噶嘛， 日本系玩 pawn 大国嚟噶嘛，同埋日本啲 pawn 系真系抵用噶嘛，唔似香港啲 pawn 嗰啲 pawn 揾笨柒噶嘛。 咁啊，呢个仲系另一个就大家都讲咗噶啦，咁啊锁国个问题咧就 一个好奇怪锁，唔系一个好奇怪嘅锁国问题，因为其实咧本来咧就琴晚咧我就录咗节目嚟讲去买演唱会飞就讲呢个话题嘅，我 off mic 同阿 B 啊小直都讨论就系、是。点解日本信用卡啲政策咁古灵精怪嘅？嗱，咁 ANA Pay 就宣布3月5号起就唔支援海外信用卡储值。咁 先介绍咗咩叫 ANA Pay 先？ 简单，香港就咩咧 ？Tap & Go、 Debit 卡、 系打 Debit 卡、Debit 卡， 系 Tap & Go 比较似。 系啦 ，Tap & Go 嗰类啦，佢咧就系佢一虚拟信用卡嚟嘅，佢有信用卡嘅咩 3D 保安认码嘅，你就可以用呢张卡嚟碌当信用卡用，但你入咗钱。由於佢之後有支持 3D 密碼認證咧，咁咧 EPAS 為主嘅電影演唱會嗰啲網站咧係可以用嘅，而我就用嚟買演唱會飛。 咁啊喺各座站開始話唔收海外信用卡嗰陣時咧 ，ANA Pay 理論上都係日本嘅信用卡嚟嘅，所以佢係可以收嘅，佢就會變咗個搭橋了。佢收國際信用卡，然後其他卡廠去收佢。 咁我哋咪可以理论上多咗层手续啦，但依然系可以做到噶嘛。咁问题就系佢而家就话咧，啊唔好意思，我哋三月都系唔可以收国际信用卡啦。咁原因就应该系我哋新闻应该冇提过嘅，但系应该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应该就系身份认证嘅问题。日本嘅政府嘅新法令就为咗即系为咗安全身份啦，啲嘢啦，咁佢要三月打后就要全部都要有呢个个人认证啊，即系先可以用信用卡。即系你以前就净系打卡上面嘅资料，基本上你俾人攞张实体卡，你就可以碌够你嘅呢张卡噶啦嘛。即系咁，佢而家就要多一种身份认证。我哋喺海外信用卡嗰种碌法，网上碌卡系暂时系做唔到身份认证啊嘛，即系随时冇啦，冇办法登记啦。 你边攞车牌啫？佢拣一个要咩？你车牌，我车牌 唔一定车牌嘅，买 number。 但通常都系车，买啦，通常都系车牌嘅，其实系。 总之就系你身份认证啦，要日本。 因为买 number 其实喺日本仲系唔流行啊嘛。 而家系咁吹谷紧啊，不断咁，总之一样啦。但系我哋有买 number， 即系。 佢虽然佢唔收可能卡，但系问题就系日本卡仲用到啦，同埋又系仲有一个好几奇微妙就系、是，如果用 Apple Pay 过数落去得唔得咧？嗱。即系 Apple Pay 本身其实就等于就系咩佢中介性质啫嘛，即系实际上 Apple Pay 收钱就唔系同 Cashena 收钱，系经 Apple 收嘛 ，Apple 代你俾钱过噶嘛，咁得唔得咧？因为我买演唱会飞就咁样嘅，我用手机俾，因为手机俾钱咧系方便过你喺网页登，因为网页好鬼麻烦嘅俾钱。咁手机我每次都系增值，我咪揿两下电源计，跟住认下我个样，跟住咪过两万一入去咯，得唔得咧？咁就有股讲啦，就理论上系得嘅，因为佢系经 Apple 过数噶嘛。 一个唔可以完全类比嘅嘢啦，就系我过到嚟之后咧，其中一间本地超市叫 Sainsbury， 咁佢系唔收海外信用卡嘅，弹咗我张香港嘅汇丰卡，但系我系实体铺头就俾得到，点解咧？因为我系实体铺头俾嘅咧，系 Apple Pay， 咁佢就收我啦。咁嗱，我唔可以 100% 话你听，日本都可以系咁嘅情况，但系有咁嘅先例啦吓，可能可以类比到啦。咁如果 Apple Pay OK 嘅话，其实冇乜嘢嘅。咁 我会做实验，放心，我三月五号我一定会做实验嘅，然后我即刻报告嘅，因为依个嘢关乎即嗱，之前我应该我有讲过就系、是、好妙嘅就系依发事，依喺依个关键时候竟然话俾你知，我哋开放翻海外信用卡，即系包括 A E 啦、Dyna 啦嗰啲咁嘅信用卡。咁就变得好明。 其实佢要做系做到嘅，不过佢本身会好麻烦，就系、是、加个海外业务，即系佢跟嗰个收钱嗰度根本就唔喺日本，咁咪可以绕过咗个法例咯。 但麻烦啊嘛， 梗系麻捻烦啦！你旧钱汇翻入嚟嗰阵时啊，我哋上次已经讲完啦，即系啲 game 厂要汇钱翻嚟，俾银行卡勾住咗佢。即系当然啦 ，EPAS 应该唔会因为咁而俾人夸嘅。不过总之就麻鸠饭啦。 唔系，因为其实讲真，因为佢最咩封海外炒家嘥捻气啦。你而家 系全世界所有嘢都封晒啊， 咪就咯。即系所以咧，有啲日本人话数位赤字啊，即系啲日本人咧就订晒海外啲串流服务，但系咧又嘥咗大堆钱出去，但系咧。日本有冇人订日本串流服务？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切捻线嘅。 你咁封法梗系赤字啦！ 我个想订咯，你封紧晒我，你封紧晒我点订啊？总之日本人就作风就系咩啊？一有啲咩麻烦嘢就一刀切唔做，费事麻烦。咁你就唔好同我讲话做咩数位赤字啊！屌你自己都唔肯做人生意，嘥人气。 哦，咁即系其实等于贸易逆差咁解啫嘛。 唔系你自己 咁，你又唔做人生意，又话贸易逆差，咁啊系真系唔系几啱数大招，但系佢唔系同一个人讲噶嘛。 日本政府即系我系嘥人气，即系你自己都唔鼓励讲经咩？ 我觉得点讲啊？可能系佢谂得唔够周全，冇谂到个情况咁，因为嗰个政策本身唔系锁国噶，个政策本身就系我哋要多一重保障，呢个盗刷信用卡实在太多啦。真系好多啊！日本个比例真系颇高下噶，其实咁我哋要搵啲嘢去搞去杜绝佢咁样，咁佢谂嘅屎桥真系屎桥嚟，因为我相信效果唔会太大。其他嘅屎桥就系、是、我咁我加重认证落去咯。佢本来立意就系咁样嘅，但系唔小心啊触发咗一个副作用，就系、是、变成日本信用卡锁国，就会变成咁咯。 即系你咁日本人真系，唉，我算啦，唔讨论呢个问题，即系越讲越心烦。多捻完， 有啲嘢咧，你所觉咧，其实我可以理解，即系譬如啱啱我讲升， 唔系 DS Line， 我唔系你话 DS Line Melon Book 咁样，你所我都仲可以理解你，因为你啲因为卡西拿会炸型，但系 屌你买演唱会飞啊 ，NFT 啲咁嘅实际卡嘢，傻乜鸠嘢啊，大佬？ 嗯，即系又或者系话啱啱讲 Simsby 本地超市，你外国嚟碌乜鸠啫？你做乜外国嚟碌？做乜要外国嚟碌乜计啊？即系正常唔会有我咁嘅情况出现噶嘛？嚟到呢度之后，仲用紧香港信用卡噶嘛？但系你有唔少嘢，你系面向全世界系卖紧噶嘛？本来就卖紧，帮你赚咗唔少外汇噶嘛？嗯、即系尤其是即系譬如日本亚马逊赚唔少噶，虽然佢好捻多嘢都唔寄外国，都系哇，都赚唔少噶。即系、不过就呢、个就应该就系副作用嚟啊。所以咧。我相信他们已经在想办法怎样搞定他了，因为要么就修例允许外国的豁免，只要外国的信用卡被人盗刷关我卵事吗？都关了，其实要么就是想个办法令到外国都可以 OK， 譬如怎样我设计的东西出来，我登记完我不知道怎么搞，总之这些东西等政府官想，他应该是会有积极地去想怎样搞定他的东西，很明显就是法律行了你先啲嘢即将要行啦，先谂到发现咗有啲咁嘅问题喺度，咁跟住咪要搞对策咯。即系当然亦都可能放咗喺度，然后你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啦。算啦，唔理佢。 好啦，跟住咧就系次嘅嘢啦， 都系啲激起民愤嚟嘅，又系激起民愤。即系呢档嘢咧，真系越做越湿鸠咯，老老实实，即系佢是他平时主要做直播，但他都会传返低他个直播的存档，甚至剪精华，又或者是你可以另外再上传片，即是不是直播嘅嘢，是就咁播嘅嘢。咁他而家开始呢就话你上传嘅只可以最多传100个钟头，剩返嘅就会删除。而直播备份嗰部分呢就是直播完之后30日之后他就会删㗎啦。咁虽然大家都知道网络世界嘅所有嘢都唔可能 last forever 嘅。但是你咁样斩法之后呢，尤其是啲好已经直播咗好多好多好多个钟嘅人啦，点算喎。咁佢就话而家佢系斩到你的时候，佢会畀90日时间你，你90日之内呢就唔准你自己搞掂佢，如果唔系就会斩咗佢㗎啦。新嘅就畀30日俾你，旧嘅呢就逐步嚟。佢真系斩到你嗰阵时先开始计时90日，即系譬如话佢政策开始实行，可能实行咗之后30日之后先话你听，好啦，轮到你要斩啦，轮到你打靶啦，咁但系都仲俾90日俾你，即系虽然好似好宽松，俾咗好多时间你，但系你要明白，有好多直播主系讲紧慢慢声嘅时间嘅，佢只 download 嚟，download 呕血啊，好明显又系悭 server 嘅措施嚟嘅，但系呢嚿嘢好明显第一步已经会。大量占用佢嘅频宽，之前出成日喺度话佢啊，我哋频宽费用好 Q 拖啊，搞到我赚唔到钱啊，所以要减低你分成啊，如何那样，成日都讲啲咁嘅嘢啦。突然间就系整嗰样嘢，就系你几乎等于，即系虽然唔系一定全部人啦，你几乎等于所有直播主都要将佢所有嘅直播内容 download 一次。哇！呢个网络传输量，我睇你哋今期账单都几呢、这个都会几金下。即系你要明白，佢哋频宽系好食钱噶嘛？佢之前撤出韩国啊，都系因为咁啫嘛。即系我真系唔知佢谂乜嘢，问得够啊！佢仲建议用户转去 YouTube 嗰边。哇！呢啲真系送钱俾人使嘅，真系即系将啲客推去俾 YouTube。咁我最终都要传去 YouTube， 点解我唔直接去 YouTube 做直播？ 尤其是 Facebook 而家又话要嗰直播嗰啲片咧， 好明显跟机 又嘥日啊嘛！ 你知猪西啲嘢噶啦。好嘅唔跟，衰嘅一定跟到足㗎嘛。一样嘅都系缩皮。虽然理论上直播有唔少嘅直播，尤其是 cheat 嘅直播呢，个翻看率的确系偏低嘅。但系调返转佢又唔可以好似啲衰化资料咁样将佢直接塞落个磁带裤度咁就收工㗎啦嘛。唔得㗎嘛。因为你唔知道几时哪一日某个人突然间想揿过嚟想睇返佢个直播。所以你要放喺个衰化度嘅系要。就算是连线的磁带库，你都不可能接受到它的读取出来的。所以调返转就变成就是它一定要放在按个 server 度，然后不断地扩充个容量。那它发不到这个本，就是 Google 给得起它给不起咯。就是另外一句，就是不断地赶客，就是看它几时就是赶到最终收皮了。 好啦，讲完阿爷之后我讲得。 八卦嘢咯，只是。 八卦嘢啦，咁呢自从搞完一间咁麻烦嘅嘢之后，古驰就要退咗休啦， 一夜白头 系啦，染应该咁讲啦，唔染发，因为以前佢系白后生染咗头发， 整个同埋整个比较潮嘅发型，咁而家唔我唔使见人咯，咁我梗唔染发噶啦，你估染发嗰个人咩？咁话个发型剪咗短啲，同埋就留咗胡须，咁佢我佢刻意扮老咗嘅，但系 唔苏华系刻意定唔刻意？因为佢之前系比较饱满啲啊嘛， 系咯，瘦咗， 而家好似成个干梅酸干咁样啊。 但系感觉上，我觉得佢又唔系瘦得好紧要，反而有啲咩就系、是，咦，几有型喎呢个苏。唔系，即系变咗有型嘅有型啊，有型老爷爷咯， 皱咗啦成个人。 但系因为真系，如果你话真系去到好似千咩树嗰种情况，大家会担心。但系佢又未系呢种情况，佢 咁佢都七廿岁啦，佢应该系呢个样噶嘛。之前个样其实唔似七廿岁噶， 佢间执后生啫嘛。 啊， 咁你而家啦，又唔使见人啦，又唔使做嘢咯，又唔即系之后你有人睇下，你睇下后后哥咁样。佢而家都白晒头发啦，佢以前染发啫嘛，又睇要执到好后生，但系自从搞一单咁结嘅嘢之后，阿孝哥而家都有个老样啦，阿叔样啦，变咗，真系栋楼你真系七十岁人系咁噶啦，咁我觉得 OK 嘅，其实睇佢样精精神神好啦，即系因为人话中居正讲而家样残到飞起啊嘛，我谂啊，中居病咗咁耐，要夹硬撑住嘅啫嘛，好啦，咁讲咧又讲另一单跟进嘅。两个礼拜前，咁啊，发完名菜嗰个 X 大卡被人偷咗啦，终于搞咗赖轮之后攞翻啦嗰个 account， 因为佢其实 account 系要俾钱嘅，我谂系要即系 X 嗰边官方系揾翻资料啊，排队认证嗰啲咁嘅主认证怪嘢啦，咁啊攞翻 account， 咁咧佢新嗰个 account 咧就锁咗，而家就做咗后备 account 嚟嘅，谂住有咩秘密有咩冬瓜豆腐咧就翻出嚟用，咁啊转翻主 account 度，而佢发完嘅讲法就系双重认证真系好重要。因为你俾咗钱，其实俾咗钱就安全嘅，系嘥时间啫。咁而家攞翻 OK 啦，好啦，跟住又系无处不在 case on。 我相信系同一个人所为，最少同一个集团所为。今次轮到 case on， 一模一个情况，挞咗个 account， 净系改个 profile， 乜都冇喐过。咁啊，然后又系佢短时间内话佢搵唔翻，又系今次嗱呢、这个就明显啲啦。之前有一个你会误会，呢、这个好明显系电子鸡啦，即系我知啲内容啊。好明显就是如果是一种性侮辱啦，即是侮辱佢啫嘛，基本上呢偷偷嘢有一个好明显，然后个对象嗱，即是呢次唔系我屈鸠你嘅非常明显嘅证据啦。第一，简体中文；第二，用识得玩呢啲咁嘅嘢，你话听唔系中文圈嘅人，我就真系切柒都唔信噶啦。然后你揾嘅两个人，一个系同可乐声优，一个系 Jason， 两个大家知道之前都就系喺中国嗰边有啲争议嘅嘢存在。好明显就是因为咁样而去搞鸠佢哋，纯粹系搞鸠佢哋，唔系嗰啲偷完之后变整嚿整条拎咗你去加密货币啊、新兵拉低嗰啲嘢，唔系嗰啲，好明显系纯粹想侮辱佢，即系即系食饱饭冇嘢冇嘢做啫。 不过好简单啫，不过我话对 Kason 嚟讲，超十岁啦，佢老佢阿姨阿姐佢阿姐咩嘅冲浪未见过， 仲有啲轻鼠啊，即系不过佢就暂时都我哋而家录音呢刻都仲未攞翻嘅。 边咁快啊？你咁啊，发完都跟成咗搞两个礼拜落排队啦，呢啲嘢嗱，顺便讲埋啦。既然讲下 Kason 姐，咁咧《人龙八外传》里面咧，佢个角色系有出场嘅，结果就咩？摩亨又系 Kason， 我话个 Kason 系假嘅。咁呢个人又有 Kason， 结果就咩？哇！你使唔使咁无处不在啊？你即系 OK 啦。咁啊 ，Kason 姐有一个唔使担心佢嘅，佢有一个新见咗咁大风浪，咩有乜咩大场面未见过。好啦，跟住讲大场，讲下风浪咧。呢、这个礼拜咧，戇鸠爆炸嘅无厘头盐上事件，咁咧就系东兵卫嘅新广告，就系、是、动画嚟嘅。 唔系东兵卫啊，呢、这个系东一，呢个系东洋水产嘅乌冬啦。虽然大家讲到呢、这个叫咩 Kitchen 嘅乌冬啊，一定会谂到东兵卫先嘅，但系呢、这个 等一等，我谂东兵卫。 东洋水产另一档。都好出名，其实呢边卖嘅话，佢会平少少，名气问题啦。咁佢亦都玩同一招，咁佢就系搵人去整段动画 CV 出嚟。 咁、那个动画咧就系咧一个女仔夜晚一路睇韩剧，一部韩剧一路开始乌即食乌冬，本来就冇咩嘢嘅，点知咧就有啲女权有啲即系搞个炒流量女权达女权捻就话佢点解食得咁咸湿啊？点食咁食成个侏儒似古灵精怪？叫我食大盐上， 冇大盐上，佢哋笑啫嘛。 盐上啫，跟住咧盐上就系跟住咧就俾人疯狂耻笑俾鬼佬，话佢戇鸠无厘头，侏儒似不得啦。然后咧就又跟住烧下烧下，又突然间变咗就咩？系条片又用 AI 做噶，唉。 咁跟住就结果要搞到嗰边要出声明出嚟话，我哋冇用生成式 AI 去做。 嗱，虽然啦，呢方面就唔可以叫专业，但系识少少，姑且讲少少啦。嗰、那个佢讲嘅嘢，我相信佢冇讲大话，佢应该唔够胆喺呢个方面度讲大话嘅。但系有啲人话啊，你嘅手指如何那样乜乜七七，因为呢个世界咧有样嘢叫做 AI 保证。佢画咗个大概，然后中间用以前就叫 software 去补翻佢个入边嘅画面，系喺生成一红之前就已经存在啦。效果好唔好就另计啦。其实嗰个都系用 AI 做出嚟嘅，所以话佢唔敢话冇用 AI。点解就系因为中间嘅系 AI 保证。咁既然系 AI 保证，佢系 AI 生成，其实一样都会有生成式 AI 会常见嘅手指问题。虽然我都系嗰句，而家我整嚿嘢出嚟已经系好高机率个手指系冇问题噶啦，我算啦，唔紧要。总之，如果你见 AI 就要屌嘅话，其实依然系可以继续屌落去嘅。不过就我觉得就对你多冷语啦。 我系依单嘢嘅无厘头程度去到就系、是、会唔会系假噶？会唔会条会系系会系间公司特登搵条搵条女出嚟嘈烟巴闭，炒花生博严上宣传噶、去到咁无厘头，即系佢无聊到去到呢个程度。即系如果你咁就投射物化女性啊色情咧，咁啤酒广告根本就唔使睇啦。日本啤酒广告套一大堆都有啲咩女水上女优着住三点式跟住喺度饮啤酒，咁点啊？ 我有两种睇法嘅，嗱，你话呢个系咪咸湿 100% 系有咁嘅方向嘅？即食到咁咸湿，好明显系有嘅，有呢个意味啊！但系如果你话咁样要话文化女性嘅话咧，真系唔使做噶啦，乜沟都唔使做噶啦。 日本根本上你咩都唔攞，就去。日本边一个唔系咪化女性啊？边个唔系玩色情啊？ 有少少似之前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讲集语嗰个单嘢一样情况，佢有冇性暗示？有，但系你要咁样去喐佢，话佢儿童色情，你要黐筋嘅。呢度有一模一样嘅情况，不过虽然啦，喺某啲人眼中，即系你条女系靓女，就已经系咪化女性噶啦，都唔知边个文化边个。总之咁啊，烧咗出嚟，咁 AI 嗰边咧就我谂大家要习惯噶啦。即系呢样嘢喺业界其实一早就铺开咗，只不过系会唔会俾你发现到咁解？呢、这个就因为佢 zoom 到好近，因为佢广告需要，所以佢 zoom 到好近。喺业界入边，其实咧好多啲唔系非常之近嘅镜头嘅补中间精咧，就已经系用 AI 补紧嘅啦。你哋大家唔觉咁解啫，我睇得出就大家唔太觉或者唔想理咁解啫嘛，即系。喂，大佬，人手画你就话佢画得衰，即系 close up 啫，即系然后用 AI 画你又话用 AI， 即系好难服侍咯啲人。跟住 OK， 我唔插啦。你又话佢作画崩坏，你想点先？ 跟仲要就系你要俾钱买啊，冇俾钱。 动画圈几咁穷，大家都知噶啦。你唔谂办法悭钱，仲可以点做啫？不过算啦，喺呢啲同佢哋讲道理都系嘥鸠气嘅。咁啊，另一单 又讲 又系 AI 图啊，呢、这个阿大神 Mio 即系嗰只狼啊。咁通常呢啲 Vtuber 系会攞一啲 fans art 去攞去做佢直播嘅缩图。咁啊，通常佢揾嘅方法就系佢有自己嘅 fans art 嘅专门嘅 tag 噶嘛。咁佢揿完之后揾去揾相关嘅图。咁咧喺新时代 AI 出现咗之后咧。大部分 Vtuber 都是拒绝 AI 的 fans art 俾佢嘅，有两派嘅，一派咧就是因为佢真系唔中意，冇计 ，OK。另一派就是因为如果佢使用咗嘅话咧，佢啲 fans 会屌佢。无论是哪一种咧，都会有咁嘅嘢。咁今次阿大神 Mio 咧就攞张 fans art 做缩图，结果就俾人话呢张是 AI。首先呢个就第一步啊，话佢 AI 咁。咁佢话啊系呢张 AI 嚟嘅、哦，跟住就当然删除咗佢啦。然后就问啦，大家唔如果用 AI 嘅话咧，就唔好用我 fans art 嗰个嘢啦，咁啊会造成大家嘅困扰嘅，咁大概咁样嘅嘢啦。咁但系第一个反转嚟啦，咁第一个反转就系、是、个作者话喂大佬，我系人手画嘅，唔系 AI 图嚟嘅、哦，即系而家调翻转讲，张图虽然好 AI 味，但系理论上你系搵唔到任何 AI 会有嘅 AI 嘅错误啊。但然后跟住佢就哎呀，大神就话啦，唔好意思，我手法太睇错咗，唔好意思，杀错两问，咁啊又要道歉，咁然后又再反串一次，就系乜嘢啦？其实我一睇张图已经肯定系 AI 图，但系唔系 AI 晒，因为咧佢系 AI 常见嘅构图，同埋当 AI 生成大神 Mio 嗰阵时常见嘅错误。因为 AI 生成咧，始终尤其是啲练得唔太好嘅咧，啲特征啊。好多时都唔系完全 100% 练好嘅，好多时要手动修改嘅。如果你冇改嘅话咧，会有啲地方啲细部嘢会画错嘅。 咁有人就捉咗啲嘢出嚟，咁佢同啲人對質啦，因為佢開始話，甚至開埋直播話，哎呀，直播以示清白乜乜七七，咁啊，然後拉扯咗一輪之後咧，最終都係露咗餡。因為我相信呢張嘢圖，我哋見到嗰張圖係人手畫嘅，問題就係佢應該係描 AI 嘅圖，因為調翻轉咧，手繪嘅畫家去描 AI 圖係非常之常見，佢會理論上唔會有大部分 AI 會出現嘅錯誤。因为啱啱有人捉佢啲细节错误咧，我只能讲你人手又不见得一定啱嘅喎。即系喺 AI 出现之前，啲六只手指喺边度走出嚟啊？穿越时空画出嚟啊？即系喺动画界入边咧，画六只手指系经常出现嘅。即系唔通过啲系 AI 生成？唔系噶嘛，人都会错啊嘛。咁尤其是一啲唔系好专心睇佢嘅人，有啲设定上边本来系一个好特别嘅设定。即係譬如其中一個就係佢領帶入邊啊，係六角形嘅。咁但係 AI 生成咧，通常攞唔到呢個特徵嘅。即係尤其呢啲比較特殊嘅特徵啊，要練得好先攞得出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眼睇得唔好，你睇嘅係佢直播嗰個 3D 模，其實一樣有機會睇唔出嘅。所以呢一點其實本來唔係好死嘅，即係唔係好一口咬得定嘅。不過佢自己自爆咗啦。咁啊，自己心虚啦，好明显就系、是，即系我调翻转讲就系、是，人手一样有机会出现咁嘅错误，其实就系这么回事啊。不过可能佢本身都唔熟啦，咁啊有亦都有人走去屌，你又唔系真系 fans， 你都唔熟佢嘅嗰啲特征乜如何那样，即系咧 fans art 叫做 fans art， 但系大家都知道，从来喺 comic 入边都系红乜嘢画乜嘢噶啦，有几多人真系自己中意先画嘅，心照啦，嗱唔系话全部都唔系。但一定当红嘅作品入面一定一大惨，纯粹跟风，冇睇过套。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嘛。我讲自己好似好酸，啲超酸嘅讲法就系、是，你认真做个节目冇人听噶，但问题就系你跟风去闹某啲嘢啊，抄某啲嘢，啲节目特别多人听噶。 即系咁讲啦，大家应该知道嘅。我喺我自己嘅 channel 同方麦嘅 channel 都会放几乎一样嘅podcast， 都会放嘅，只要我有参与嘅话。然后在武安机场炒锅那一期的新闻，阿杰特出的题，个题是他出的，他是讲武安机场那件事，而我就因为他不同 AC 节目关，所以我特登不开他的题。结果在方麦那边观看数是我那边的三倍，平时的话呢是我是方麦那边的两三倍。即是可以看到红的东西和质素是未必说有关系，即是红就多人看，质素如何 fine， 即是唔系抱怨啦，先讲唔系抱怨， 系 咪？ 我咁问系抱怨嘅，你认嘅， 你系我唔系，我只系讲翻嘢啫。 好啦， 即系 咁高嘅啦。 咁成件事戆鸠咯，老老实实，总系有啲咁嘅人走罅嘅。咁啲人就走去屌呢啲咁嘅跟，咁到底佢算唔算 AI 咧？因为调翻转，某啲派别入边咧 ，AI 辅助系接受到嘅。咁但系呢啲咁算唔算 AI 辅助咧？净系咩？有好多人就会问啊，咁你？你 AI 嘅讲明系 AI 嘅咪冇问题咯，巫女话明自己系巫女一样会俾人笑，讲完噶啦，唉，呢方面就算啦，冇乜咁呢方面我先系抱怨啊，调翻转，即系因为有好多时啲人就系睇住 AI 个 tag， 然后就去举报佢啊，去检举佢，搞到佢落架乜乜剩，即系我用一个最恶劣嘅例子就系、是、你大好大位之声，只系方便人哋捉你去读气息嘅啫，就咁简单嘅啫，吓，不过真系唔讲咁多啦，我哋。继续另一个我长年的抱怨，先讲原家屋那件事先啦。原家屋变加价屋，即系拆出国际，全世界都知道了。现在即系我原本冇谂到，连鬼佬世界都知道呢单嘢。我唔知道因为5080好红啊，定系乜嘢啦？ 5080好红咯。 就简单一件事咧，就系有人喺台湾嘅一间好代表性，基本上你全世界睇价都系睇佢，亦都唔少人去买。你当系全台湾多人买嘅一间 PC 零件嘅厂，类似正都级数啦。喺我哋香港都仲有三巨头，台湾得一间原家屋噶咋。又系去嗰边第一城部机，佢哋好中意限连砌机嘅嘢，虽然香港都有啦，要砌机先可以买5080。OK， 冇问题，大家都正常啦。咁佢落咁咪俾钱落订，咁因为货唔系马上到啊嘛，好多时都除咗5080以外嘅成部机嘅所有组件都到咗啦，咁就唯独咗5080冇。跟住佢收到个原价屋嗰边嘅职员就同佢讲，因为上游加价，所以要么你加6000蚊台币啦，要么你就退货退钱。咁啊，当然网上就 炸咗啦，因为6000蚊台币，1500蚊港币，张卡本身系成皮嘢，但系你都加唔少，即系咁样去加，而且你系俾咗钱，唔系落订啊，系俾咗钱噶啦已经。咁嘅情况之下，去屈鸠佢要佢加6000蚊，于理不合，于法都不合。咁啊，当然系烧咗锅啦。咁啊，结果件嘢爆出嚟之后，佢系当然系缩咗啦。佢嘅讲法就系话啊，我以为我哋之前同你讲过有可能要加价嘅乜乜七七，但系就算你讲过都冇用噶，因为你俾咗钱嗰下咧，这个消费契约即系香港都有噶啦，契约法啊嘛，都系已经系成交咗噶啦。然后呢单嘢仲要因为可能因为乘住5080嘅新闻啊，传到全世界都系。我只能话你听，台湾啲铺头系咁样噶啦，唔好同台仔讲法治，同佢哋讲法律系冇用嘅。佢哋唔太中意讲法律嘅，佢哋即系咁啊。好啦，5080唔讲啦，上个礼拜已经讲晒啦。 跟住讲老王， 轮到5070太啱啱出咗啦，咁大家应该系见唔到嘅，因为依然都系落咗镬。嗱，我之前曾经有讲过喺嗰三张，即系8070太70之间，三张都系臭噶啦，相对冇咁大镬嗰张系5070太。但系嗱，先讲我要补充翻少少，唔系就系、是、呢、这个大前提系按标准价格。如果你咁样落咗镬，我而家见到系卖到成皮嘢一张正价，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唔使讲啦。即系大前提系卖紧6000蚊附近嘅正价，咁先系一个可以接受嘅范围。而呢一代，尤其是呢一代，以前都有嘅，但系冇咁夸张咯。你6000加我成皮嘢，你到底有几豪华？有咩必要去豪华？虽然5070胎，如果你用一个好嘅晒气，系可以超翻店，超翻唔少俾你嘅，但系都真系唔值呢个价咯。即系你买到成皮嘢一张5070胎，我再重新一次，嗰张应该系甜点卡嚟嘅。 嗯， 哇，算啦，咁落晒镬，咁就另计啦。正价你买到你可以买，如果唔系嘅话，你都冇得拣噶啦。因为40系咧都已经冇，我神捻早就讲咗，我第一次讲50系嗰个专题就已经提咗各位噶啦。 嗯， 50系嘅性能提升绝对地少，你应该买翻40系。我神早讲过噶，然后啲人喺度话我神早讲过你听噶咯，我戴翻个头盔先，我神早讲过，即系冇噶啦。而家回头想搵40系都冇啦。之前我见过30904100蚊一张二手啦，当然系而家6000都冇啊，即系睇死咯，唔关我事。神早叫你哋换定沙先噶啦，咁。好啦，你真系炒价或者唔知你点样神通广大买咗张翻嚟啦，唔好意思，你睇住阿勇话会呃称嘅。有人开咗张卡翻嚟，开开心心打开，跟住发现以5090为例啦，佢个光栅化处理器本来应该系176个嘅，唔知点解冇咗一组，应该啱啱好一组嘅八个，因为佢得168个系。GPU set 已经显示到得佢系168个，而且呢个唔系显示错误，系真系冇咗嘅，因为个性能系弱过正常版本嘅5090，而且唔止系5090，虽然一开始系发现5090嘅，咁但系5080、5070 Ti 都各自有发现有少咗嘅嘢。老王，你出厂嗰时唔够清啊，冇 check 过啊，即系我唔知边度错误啦，总之就有会官方讲咧，就系有 0.5% 嘅货系有咁样嘅问题，即系每1000张会有5张会有咁嘅问题。如果你咁样中咗卡王嘅，攞翻去换。如果你我哋听众你真系咁神通广大买，或者系咁有钱买一张50系 check 个数系同埋同系咪同官网讲嗰个数系一样嘅？如果唔一样，恭喜你可以翻去换啦。唔知换唔换到货翻嚟啦吓。咁我相信老王唔系全心呃你清嘅。不过就是 DQC 是不是有少少问题呢？喂，咁明显嘅我问题，即系Apple 算啦。好啦，我哋唔会买嘅嘢，咁啊轮到你一个，你想买都买唔到嘅电脑啦。 量子电脑又讲咗，又系讲咗，又系一个叫做咩？三不五时间唔中咧，就会有人攞翻出嚟讲，又话要点进步，但系你真系实用化嘅遥遥无期嘅东西，量子电脑。 我觉得系好唔公平噶。Google 讲个懂够量子电脑出嚟，就升到冚冚声。微软拱救出来就没什么反应，但是调回转，我们之前讲 Google 那时有提过， Google 出个够量子电脑更加快， so what 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只要退商干就什么 Q 都没有了。调回转， Microsoft 这次出的那只其实是针对个最大问题的改进，它整了个突破量子电脑。突破的意思就是说有件事改变了它的形状之后，仲有某啲特质依然存在嘅意思啦，咁样 名唔重要，总之简单讲就系啱啱我之前都讲过，量子电脑而家面对最大问题就系退相干，即系佢本来系直接由量子纠缠去做到量子计算嘅，纠缠中嘅量子系非常之容易退相干嘅，即系分咗手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一旦退相干之后咧，佢就唔可以作为量子运算噶啦。咁微软呢次出过我哋啦，喺呢方面嘅能力系比较强少少嘅，即系佢冇咁容易退相干，所以系基本上系打中咗量子电脑实用化嘅最大问题，唔在于佢几快，量子电脑只要出现到，真正出现到就系快到无伦嘅啦。问当然系指佢用得到嘅个部分啦，但系问题就系用唔到啊嘛，你喐啲就退相干。咁啊，当然啦，佢依然系要非常非常之低嘅温度，佢系50×10^8000开尔文。你当系几乎黐住绝对零度啦。虽然当然啦，系现在嚟讲，现有嘅量子电脑基本上都要喺接近绝对零度嘅温度之下先可以运作嘅，因为温度其实实际上就系粒子嘅运动，粒子嘅运动就系令到退相光嘅主要元凶，所以你温度系唔可以上嘅，你温度要非常上之低。咁暂时都系咁样啦，因为尤其是有部分量子电脑用超导体嘅，超导体基本上就所谓高温超导体都要100几度噶嘛，-100几度啊讲紧。咁当然啦，呢度而家暂时量子电脑入边最高温运作嘅系4开尔文，即系绝对零度高4度咁大把啫。暂时最高温嗰部唔系微软呢部啊，微软呢部仲要低好捻多。诶，暂时系冇个实用性嘅，但系佢系向正确嘅方向去行咗一步咁样咯。所以呢个我觉得先系大进步嚟嘅。不过就暂时都唔会系实用化，冇咁耐，未有耐，有捻排。 唔系，就系嗰句啦。我一个笑话就系，点解未 Microsoft 嘅量子电脑冇人用啫？用下。请你更新你嘅 Windows， 呢个笑话。喂，要笑，要笑我笑，你估呢个唔系呢个系唔系笑话嘅笑话嚟嘅，大佬。好啦 ，OK 啦。 最后咧就一啲宅嘢嚟嘅，咁咧一直以来因为材料唔够嘅西瓜卡笔记型西瓜卡 Suica 咧就三月重售啦实体版，因为虽然话电子西瓜卡其实就好多人用紧噶，但系咁你又将实体卡计方便啲噶啦，因为有啲人好似我咁啊中意实体卡啫嘛。咁佢就而咁咧，佢终于又重新卖翻啦。除咗 Suica 卡，即 Passmo 啊，林海西瓜卡都卖埋啦。咁你就有需要就买啦。 啊，虽然啦，我谂成日分享下嘅，应该人手一张噶啦。即系我喺两年前我哋讲呢单新闻嗰时，都系讲过同一个问题。即系我屋企入边有6张西瓜卡咯。 我就一张就系已经冇用噶啦，就系嗰啲咩纪念西瓜卡就冇咗用噶啦。另一张就系、是用咗好多年，17、18年啦。我2007年喺2007年去东京睇演唱会嘅时候，喺老抽咧，嗰老抽即系又开嘅嗰张卡，纪念西瓜卡就用到而家嘅。 点解我有咁多张？纯粹因为大部分都系纪念卡，佢、有啲唔同版本嘅纪念卡噶嘛。用完我梗系唔会退啦，大佬。 有啲记啲俾纪念卡啲个收，即系俾啲限定版啲违法咗嘅阿仔。一件限定噶纪念嗰啲， 扯我屋企大两把电话卡啦，入边嗰啲储值个面额我从来冇用过啦，即系呢啲嘢俾人屈咗好卵耐噶啦。西瓜卡还好少少，佢只系食咗你按金嗰部分，唔算太多。即系电话卡先大镬，佢成个面值冇用过噶，大佬。 算啦，电话卡依咁嘅古老故事有机会我做一集就讲啦。 仲卖紧嘅而家。 电话卡古仔嗰啲电，即系由我呢一年仲有电报年代，去到而家全部 WhatsApp 电话。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